认为这个世界会更好吗？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关心宗教吧，这样他看得出了，如果只是靠做宗教的力量，并不会使到他认为的更好的世界会到来。故此，特别在过去的100多年，好些政府呢就采纳了这个无神的这个观念了啊。就算一些国家表面上看他们是基督教国家，但是他们治国的方法就不再是以宗教的方法来治国了啊，他们是以他们俗世的这个法律啊来治国。他们有些政府无神政府呢，更甚至打击那些宗教信仰或者宗教团体了啊。某这时候一些人认为，最终有一天这个世上的人不再有宗教了，他们有这个感觉。那天我传道遇到一个会计师啊，不是会计师，是建筑了，跟建筑有关的一个先生呢，他就说宗教一天不再存在了。我是觉得很惊奇了啊，因为他其实可能对宗教都漠不关心，他也相信有上帝，但是对上帝是谁就不清楚了啊。但是这是他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很私下的问，宗教的未来何去何从？会不会有一天宗教信仰从人间消失呢？那么圣经给我们什么答案？对宗教，圣经给我们什么答案？那我们知道的是，宗教的未来是掌握在耶和华的手中了，不是在取决于人们的反应。而在耶和华看来，宗教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因为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4:23-24，我们可以读读这节经文呢。耶稣说到呢，约翰福音4:23-24，John 4:23-24。不过时候要到，现在就是了。真正崇拜的人会用心灵按真理崇拜天父，因为天父正寻找这样的人崇拜他。上帝是个灵，崇拜他的就是必须用心灵和真理来崇拜他。所以耶稣对这个所说的这句话，表明人必须以天父悦纳的方式去崇拜他，而以心灵按真理崇拜，而不是说随随便便你要怎么样拜都可以。那么这显明有些宗教是正确的，有些宗教却不是按真理而崇拜。那么我们怎样去分辨纯正的信仰或者和错误的信仰呢？那么耶稣就在这个马太福音的7:15-20告诉我们这一点。那我们先读读这句话，也许我们只是读第16:17，马太福音第7:16-17，你们凭着他们的果实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人不会在荆棘上收葡萄，也不会在蓟篱上收无花果，对吗？所以照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实，坏树都结坏果实。好树不能结坏果实，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实。凡不结好果实的树，就要砍下来扔在火里。咱们从这几节经文学到什么呢？耶稣表明，宗教就是一个好像树一般呢，有些是好的，也是坏的。凭着他们所结的这个果实，他们产生的带来的影响了啊，可以看得出它是好树还是坏树。那么坏的树呢？耶稣表明，有一天一定会被砍下来。那么在此，我们却可以问的问题是：怎么去分辨错误的宗教到底结出什么坏的果实？那有些人会问我们：我们传道的说，你认为所有宗教都是好的吗？但基本上他们教育看来都是好的啊，但是我们却发觉他所带来的后果呢，他所结出的果子是怎么样的呢？咱们又再谈谈这一点呢。首先，我们留意到的就是错误的宗教卷入战争和政治的纷争而犯了流血罪啊。所以就以第一个图画来看呢，然后这里你看到在这个军队呢受到教士们的祝福， 要求上帝祝福他们、啊、给他们在战争中获得胜利。那这不是唯一的一个历史照片、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历史的照片，你看得出的就是宗教组织呢支持战争，他们支持这个国家的战争。虽然他们会说他们提倡和平而不是战争，不过我们如果查考历史的话，我们留意到很多时候战争跟政治打成一片，而犯了这个流血罪。那么归属于这些宗教的团体往往顺着政体和人民的狂热情绪互相攻击而厮杀。那么就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两边都有宗教吗？都有，是不是？无论是基督教国家还是说其他的宗教团体，他们照样互相残杀了。信徒向敌军或者是平民炮火攻击啊，赶尽杀绝，毫不留情。而此时我们会留意到的就是这些宗教领袖跟政客打成一片，狼狈为奸。那么到今天我们又见到什么？那我们就在一些恐怖的分子，宗教狂热分子，是不是用宗教的理由而攻击那些也许不同信仰的人，而更可悲的攻击连自己信仰一样的人。所以我们发现他们的宗教信仰没有教导他们，或者没有帮助他们体会到这样做是不对的。而耶稣也向门徒指出来，就是当人怀有这个错误的宗教思想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杀害那些爱上帝的人。那么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6章23节这样说，我们可以看看这节经文，约翰福音16章23节。那么经说到，时候要到，凡杀你们的都自以为是敬奉上帝了。这耶稣表明他的门徒会被一些有宗教的人以为他们是侍奉上帝而杀害他们。当然犹太教在当时就这样行了啊，后来也向他的门徒下毒手啊，残杀他们。那么直到今天我们也在世界的各地留意到的就是真正的基督徒以中立而不参战的缘故呢，被宗教的错误的宗教啊的支持者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那么启示录指出的一点就是，错的宗教必须为地上所有被杀害的人的血负起责任来。那么直到今天有战乱的地方，我们如果观察一下，无论是因为种族屠杀或者社会纷争骚乱的地方，你留意到的一点就是时时宗教有牵涉在内，宗教并没有说采取中立的立场，所以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而难辞其咎了。好，这是第一点，就是宗教介入战争而犯了流血罪，而在上帝眼中这是错误的。那么来到第二点，就是有关道德社会的道德标准。我们在地区里其中会告诉我们，就是宗教是好的，教人向善。那么的确表面上来看来是这样，不过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千年来，许多宗教真的使社会的道德风气变得越来越好吗？我们周遭的一般人都是有宗教的，对吗？但是道德风气怎么样？有越来越好吗？那么在此呢，你发觉到许多人时常哀叹社会道德沦落，人心险恶，对吗？那么在此呢，难道世上的许多宗教不需要负起任何责任吗？而我们如果认真去观察一下，我们发觉这个错误的宗教并没有拥护崇高的道德标准，反而助长了不道德的社会风气，无论是东方西方都一样。那么先讲讲西方国家，为了迎合大众呢，错误的宗教团体时常接纳各种流行的道德标准，甚至宽容一些完全不符合道德的事。那么像保罗自己有说到的是，使徒保罗说，时候要到，必有人容不下健全的教义，反而随从私意，跟从更多导师，要听的是顺耳的话。所以宗教为了得到人民的那些信徒的认可呢，他们就讲信徒喜欢的话。 那么讲到婚前的性关系可以吗？或者婚外情又有什么大错误吗？那么他们会给一些讲一些顺耳听来顺耳的话，他们可能会说爱情至上，对吗？有爱就可以了，就婚前哎不要紧了，婚前会没有关系的，迟早的问题。那么就觉得怎么样？就觉得爱情至上，融下来，或者是他们觉得人应该宽宏大量了，不要说这个是罪，那个是罪了，使得人很难受了啊。他们自己决定什么是对是错就是了，对得起这良心就对了。未婚同居或者婚外情的人，他们可能会说主会宽恕和接纳所有人呢。所以在西方国家，我们发现这个是很普通的事了啊，他们觉得没有什么错。就算在求学、在上大学的孩子们，他们就要懂得保护自己，那么他们就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有人权这样行。在东方国家呢，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命中注定的婚外情啊，命中注定了，那么就这样就是算了啊。或者是有些人认为同性恋跟异性恋没有什么不同啊，只要彼此真正相爱就行了。每一本宗教出版物甚至为同性恋者辩护，那么他怎么样辩护呢？这是东方的宗教的，讲到这个同性恋者，他说他们这对同性恋者在前世他们可能是夫妻来的，我现在呢投胎变了同性恋了，所以他们要连接以前人的姻缘了。所以当时他们这样的论调会提升信徒的道德标准就很难，对吗？反正他们给他们好像什么有情可言这样的解释。事实上是有些神职人员本身也是同性恋者啊。讲到英国政教呢，英国圣公会了啊，他说有13名公开的同性恋教士是他们最高理事会的成员呢、啊，所以连最高理事会成员也有这样的一些同性恋者。他说普通的一般信徒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所以就不理会那么多了。所以难怪今天在道德的标准方面呢，你问到地区里的人，他们也是觉得不能够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所以同性恋啊，个人的嗜好了，甚至有些电影明星也是这样的，对吗？所以慢慢呢，社会也是接受了，我们也不要批评人的生活了，你自己管自己做，你认为对就去做，你认为不对就算了，所以别人想做他的事，所以没有了任何你可以说牵制了、哦、因为社会就容纳了这些不道德的想法，而宗教也没有刻意表明这样行是错的。但是耶稣说任凭这些宗教领袖吧，他们是瞎眼的向导，要是瞎子引导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对吗？所以故此呢，耶稣告诉我们，凡不是我父亲栽种的食物都要连根拔起了。所以几千年来我们留意到宗教并没有都是在道德观念，他们的确是瞎眼的领路人，而没有给人指引啊，到底要怎么样过这个道德的生活。所以耶稣表明在审判的日子，这些人都会面对上帝的裁决。我们来到第三点呢，那么这里我们知道说谎者啊，魔鬼撒旦会抵挡耶和华，他会阻拦人认识耶和华和他的旨意。那么错误的宗教，他们看重的是人为的传统，人为的教义，他们舍弃了圣经的教训，而不知不觉成为撒旦的攻击了。那么传统的宗教的观念呢，是怎样的呢？我们就提到其中一点呢，他们利用一般人对死亡的恐惧，一般上人很怕死，但宗教并没有使到的人对死亡没有恐惧的，但是增加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和死后何去何从的疑惑，而欺骗了许多无知的信徒了，而助长人对鬼灵的惧怕和迷信。那么错误的宗教使人以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病态呢，是孤魂野鬼附身，对吗？那么这些信徒就很害怕，对吗？害怕找谁？就找那些骗他们的神棍了，对吗？在结果又在许多方面呢受他们牵制了。那么许多宗教也提倡偶像崇拜或信赖符咒一番的护身符，那么就指当他们依靠这些东西，他们能够归向那个造天地的主宰吗？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障碍，对吗？ 马错的宗教也采纳了进化论的主张啊，许多时候他们认为人许多生命都是进化而来，所以就此呢，他们使到人对圣经的记载，好像创世纪的记载，视若无凭无据啊。那么人就怎么样，就不能够认识那个造天地的主宰了，对他没有信心。他们也同时舍弃了上帝的话语，像经文所说，人又怎么样有智慧呢？所以就是错误的宗教提倡人为的传统和道理，他们就不能够帮助人认识真正造天地的主宰耶和华。就算是有些自称相信圣经、相信耶稣的宗教，他们也没有帮助人跟从耶稣的脚踪。耶稣怎么样？耶稣荣耀耶和华的名，但是一般上的宗教耶和华的名他们不要说的太多。所以就此呢，这些所谓的基督教，所谓的基督教叫基督新教，他们并没有帮助人真正清楚认识耶和华，而认识他为独一的真神，把他跟耶稣混淆不清。故此呢，在这第三点呢，我们留意到就是宗教错的宗教混淆人们，使人迷信无知，那又使人蒙眼看不见上帝的真理。那么就是他不是要向我们负责，他们是要向那个造天地的那一位主宰，给人生命那一位交账，而耶和华的确会向他们要他们交账。我们来到第四点，耶和华定义的是王国的好消息要传遍给整个世界，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读到这一点。但是错误的宗教不但没有鼓励人聆听好消息，反而阻挠这个好消息的传开，他们使到人以为王国是人的心理的一个状态而已。但是圣经，我们从圣经我们知道王国是什么，王国是圣经的主题，王国是一个天上的政府，会除掉这个世上的许多罪恶苦难，而使地球成为乐园，使顺服的人有完美的健康。是我们从圣经的这个王国的信息得到什么？得到安慰，对吗？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听了这个王国的好消息，我们将这个王国的好消息与别人怎么分享。但是我们却留到错的宗教却加重人们心里的负担，而不是安慰他们。当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上天的惩罚，要不然他们说这个是命中注定的苦难，或者是前世欠下的债，而他们并没有什么好消息安慰人。他们不会告诉人虽然说现在是这样，不过将来会更好，将来情况会改变，他们没有安慰人的好消息，这对未来还是一个 无知数、啊、不过如果你想避开避灾避难，那么现在你要将一笔钱呢交上来给我们的庙，你做一个庙，那么就会什么，也许会避开那些灾祸。所以借此呢，用这个消灾消难的口号呢，骗取信徒的血汗钱，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消灾消难的口号，有没有看到啊？在叫人去那某个地方，就是要他们点几滴水，那么你就不会有什么灾难。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只是信徒们，当然他们会关心，但是却不保证些什么。但是事实是，错误的宗教阻挡人明白和接纳稳确的王国信息和正确的希望。所以从以上那几点我们学到什么呢？就是几千年以来，错误的宗教用谎言迷惑信徒，迷惑信众，欺骗信众，而几千年来他们的影响力并没有提回社会的道德标准，也反而纵容伪善和不道德。而直到今天，错误的宗教还是继续在历史上留下血腥暴力了。难道我们应该以为上帝最终会将世上的错误宗教好像一棵借坏果实的树砍下来是不公平的吗？那么问题是，有些人可能会问，上帝会怎么样将错误的宗教铲除呢？所以我们会从圣经中找到这个答案。那么首先看看启示的十七章第一和第二节，还有四和五节。启示录十七章一二节和四和五节，看看圣经用什么 强烈的措辞来谴责这个错的宗教。经文念到十七章一和二节，那这七个碗的七个天使中，有一个来对我说：“来吧，我要让你看大娼妓所受的刑罚。他坐在多水的河流上，地上的列王跟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那第四和第五节，这个女人身穿紫色和鲜红色的衣服，带着金器、宝石、珍珠做装饰，手里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和她淫乱的秽物。她额上写着一个包含奥秘的名字：大巴比伦，众娼妓和地上可憎之物的母亲。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对这些经文所做的一个图画的描绘。是的，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女人坐在七头十脚的野兽上了。所以为什么圣经把这个错的宗教形容成好像一个娼妓一般呢？我们知道基本来说，原本来说宗教领域应该是圣洁的，对吗？你去到一些地方，人家叫你脱掉鞋子才可以进去的，因为这是宗教的领域，要洁净才对。但是今天我们却发觉到宗教却跟谁打成一片呢？他跟堕落的世界、跟政治打成一片，而同流合污。那为了得到更大的影响力，为了得到更大的支持，那么错误的宗教跟政客就挂钩，互相利用了。那再看下一张图画。是的，他们为了利益、权力和财富，错误的宗教与这个政治，还有和那些自私腐败的政客挂钩了，出卖了自己应有的圣洁。所以无论政治做什么，只要他跟他和好，他们就说对他说好话。所以如果他跟他翻脸，他就说他的坏话，叫他信徒反对这样的一个政府。所以就算一些自称为基督教的宗教领袖也将讨好和符合政治领袖，包括一些历代的独裁者在内的。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留掉希特勒本身，他是一个有宗教的人士，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在战那时候身为一个独裁者，他所下的命令就是杀掉许许多多那些无辜的人，许多包括那些犹太人在内。在那时候我们留意到天主教的教廷，就是梵蒂冈跟这个希特勒的政权有一些约定，你支持我，我支持你，这样。所以那时候一句话都没有谴责这个希特勒的政府。等到过了五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1945-44多年结束了，那么来到这个2000多年的时候，五十年之后，我们留意到这个教皇，那么在正式的向这个犹太逝去的人呢，在耶路撒冷向他们道歉，但是五十年之后了，说当时我们没有帮到你，很对不起，但是那是五十年后的事了。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承认什么？承认当时他们没有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是不是？因为他们跟那个独裁者合作而满手血迹了。所以故此在上帝眼中，这些参与政治的错误宗教就像娼妓淫妇一样不洁。那么上帝会怎么样将这个伪宗教或者是错误的宗教除掉呢？那圣经的启示录告诉我们，虽然说目前看来有很多人支持这个错误的宗教，他们好像水一般使到一个大城市能够存在，不过他说这个好像大巴比伦，这个被称为大巴比伦的这个错误的宗教呢，他说他的水正在慢慢的减少干涸了，就好像之前我们谈到一般了。所以当我们见到这种现象，就宗教的支持力越来越少的时候，圣经说这意味到这个宗教的末日就接近了。那么上帝会怎么样将错的宗教完全的除掉呢？我们再打开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启示录的十七章16-18节， 我们也看下一个图画。Okay, 所以 这个图画就照着这里的经文所解释的。我们先看看经，再看看经文、啊、你看见那十字角和野兽，都会憎恨娼妓，又摧残他，使他赤身，因为吃掉他的肉，用火把他完全烧掉了。因为上帝把自己的意念放进脚的心里，要脚实行，就是实行十字脚的相同意念，把完全交给野兽，直到上帝的话语实现了为止。那么你看见的女人像这座大城，就是管辖地上列王的王国。咱们从这里学到什么呢？那这七个头十字脚的野兽指什么呢？这七头十脚的野兽呢，是指一个国际联合的团体了。那么十字脚就是指所有支持这个团体的国家。那么上帝使到这个国际的联合团体呢，采取抑制的行动，而攻击错误的宗教，而将它置于死地了。所以这告诉我们，就是有将来一天会来到政治的势力，政治的反对宗教的势力呢，会一下子呢攻击这个错误的宗教，而将它除掉了。是的，他们会一下子好像被野兽甩在地上而吃掉一般，这个错误的宗教一下子失去高高在上的地位和所拥有的财富。那么上帝所话会实现吗？有些人觉得很难啊，这样难，那个现在这个国教，这个也是那个国家，怎样去消灭？但是圣经刚才我们读到什么？他说上帝把自己的意念放进脚的心里，直到上帝的话语实现了为止。所以对于我们那些有对圣经有信心的人，我们知道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所以故此呢，我们会怎么样做？我们会支持上帝对这个错误宗教的裁决，那么也会因为上帝这个裁决来衡量一下自己对错误的宗教的看法。如果一个人不管错的宗教的恶行，他说我不理这么多了，这个宗教我觉得他有一点好处，我就照他要教我的去做就好了啊。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管宗教的恶行，不管他在历史上所留下的血腥或不道德，也不理会上帝的判决，而参与或拥护这个错的宗教，这样做是明智之举吗？虽然说这是个人的决定，不过我们来看看上帝要爱他的人怎么样做。打开启示录第十八章四和五节，启示录十八章四五节，经文念道：我听见那个声音从天上发出说，我的子民啊，你们要是不想分担他的罪，不想有份受他的灾殃，就要从他里面出来。他的罪累累到天，上帝已经追想他的不义了。那么在此呢，上帝为什么要发出这样警告呢？为什么上帝叫人离开这个大巴比伦，或者离开这个错误的宗教呢？因为上帝关怀地上的所有人呢，他要他那些爱他的人，他的子民听从劝告，离开大巴比伦，而不致受到这个大巴比伦所牵累了。所以明知自己就是脱离错的宗教，掩蔽一切跟错宗教有关的习俗和迷信了。那么这个大巴比伦的毁灭是大灾难的开始，大患难的开始。在大患难开始的时候，首先被毁灭的就是大巴比伦伪宗教。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人为的政治会跟耶稣对抗而被歼灭，然后这个撒旦的世界呢，和撒旦本身呢会被撒旦本身会被囚禁在无底坑里。所以圣经表明在将来的大战呢，是一系列的事会发生。但是圣经却表明，虽然说错的宗教被毁灭，纯正的宗教会留下来。因为他说在这个大患难会有一群人，你们从大患难中出来，对吗？而他们将救恩归给耶和华和耶稣基督本身，这启示录第七章九节所说的。是的，我们知道在错的宗教毁灭之后，纯正的宗教会留下来，他们不会被毁灭，进一步纯正的宗教会发扬光大， 直到什么时候？像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说到，那些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必遍满大地，就像水弥漫海洋一样。所以这些经文也会实现吗？所以将来整个世界的人，整个地球的人，每一个都会是耶和华的敬拜者，纯正的宗教会留下来。所以当如果我们今天也一样采取行动，表明我们爱耶和华，照他的旨意行事为人，我们就会脱离错误的宗教，采取坚定的立场，拥护纯正的宗教，而得以在错误的宗教毁灭之后继续留下来，赞美耶和华。谢谢。